第四十一回，龙翠庵茶品梅花雪，怡红院劫狱母蝗虫。话说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：“ 花儿落了，结个大倭瓜。” 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于是吃过门杯，因又逗趣笑道：“ 实话说吧，我的手脚子粗笨，又喝了酒，仔细失手打了这瓷杯，用木头的杯取鸽子来，我便失了手，掉了地下也无碍。” 众人听了又笑起来。凤姐儿听如此说，便忙笑道：“ 果真要木头的，我就取了来。可有一句先说下，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瓷的，它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方使的。” 刘姥姥听了，心下颠簸道：“ 我方才不过是去话取笑，谁知他果真竟有。我时常在村庄乡绅大家也赴过席，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，从来没见有木头杯之说。哦，是了，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，不过宽我多喝两碗。别管他，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，多喝点子也无妨。” 想必便说：“ 取来再商量。” 凤姐难命风儿 到前面里间屋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。 风儿听了答应才要去，鸳鸯笑道：“ 我知道你这十个杯子还小，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，这会子又拿了竹根子的来，倒不好看，还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架子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更好了。” 鸳鸯果命人取来，刘姥姥一看，又惊又喜。喜的是，一连十个，挨次大小分下来，那大的足四个小盆子，第十个极小的，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。喜的是，雕镂奇绝，一色山水树木人物，并有草字以及图印，一忙说道：“ 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，怎么这么多？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，我们家因没有这大量的，所以没人敢使它。姥姥既要，好容易寻了出来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。” 刘姥姥唬得忙道：“ 这个不敢，好姑奶奶饶了我吧。” 贾母、薛姨妈、王夫人知道他上了年纪的人经不起，忙笑道：“ 说是说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这头一杯吧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我还是小杯吃吧，把这大杯收着，我带来家去慢慢的吃吧。” 说的众人又笑起来。鸳鸯无法，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，刘姥姥两手捧着喝。贾母、薛姨妈都道：“ 慢些，不要呛了。” 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。凤姐笑道：“ 姥姥要吃什么，说出名儿来，我煎了喂你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我知什么名儿，样样都是好的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你把那茄鲞煎些喂他。” 凤姐儿听说，一言煎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，应笑道：“ 你们天天吃茄子，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得可口不可口。” 刘姥姥笑道：“ 别哄我了，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，我们也不用种粮食，只种茄子了。” 众人笑道：“ 真是茄子，我们再不哄你。” 刘姥姥诧异道：“ 真是茄子，我白吃了半日，姑奶奶再喂我些，这一口细嚼嚼。” 凤姐儿果又煎了些放入口内，刘姥姥细嚼了半日，笑道：“ 虽有一点茄子香，只是还不像是茄子。告诉我，是个什么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 凤姐儿笑道， 这也不难，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，只要净肉，切成碎钉子，用鸡油炸了，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去切成钉子，用鸡汤微干，将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，要吃时拿出来，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。 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， 我的佛祖，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，怪到这个味儿。 一面说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还只管细玩那杯。凤姐笑道， 还是不足兴，再吃一杯吧。 刘姥姥忙道， 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，我因为爱这样饭，亏他怎么做了。 鸳鸯笑道， 酒吃完了，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的？ 刘姥姥笑道， 怨不得姑娘不认得，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，如何认得木头？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，困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他坐，黄年间饿了还吃他，眼睛里天天见他，耳朵里天天听他，口里天天讲他，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，让我认一认。 一面说，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， 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，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收不着了，我掂着这杯体重，断乎不是杨木，这一定是黄松的。 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。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， 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，请试下，就演吧，还是再等一会子。 贾母忙笑道， 可是倒忘了他们，就叫他们演吧。 那个婆子答应去了，不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，笙笛并发，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那乐声穿林渡水而来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旷。宝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壶来斟了一杯，一口饮尽，复又斟上，才要饮，只见王夫人也要饮，命人换暖酒。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，送到王夫人口边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。一时暖酒来了，宝玉仍归就坐，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，众人皆都出了席，薛姨妈也立起来，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， 让你姨妈坐了，大家才便。 王夫人见如此说，方将壶递与凤姐，自己归坐。贾母笑道， 大家吃上两杯，今日着实有趣。 说着停杯让薛姨妈，又向湘云、宝钗道， 你姐妹两个也吃一杯，你妹妹虽不大会吃，也别饶她。 说着自己干了，湘云、宝钗、黛玉也都干了。当下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，且又有了酒，越发喜得手舞足蹈起来。宝玉因下席过来，向黛玉笑道， 你瞧刘姥姥的样子。 黛玉笑道， 当日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，如今才一牛儿。 众姐妹都笑了。须臾月止，薛姨妈出席笑道， 大家的酒想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吧。 贾母也正要散散，于是大家出席，都随着贾母游玩。贾母因要带着刘姥姥散闷，遂携了刘姥姥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，又说于他，这是什么树，这是什么石，这是什么花。 刘姥姥一一的领会，又向贾母道：“ 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，连巧也是尊贵的，偏这巧到了你们这里，他也变尊了，也会说话了。” 众人不解，因问什么巧变尊了，会讲话。刘姥姥道：“ 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莺歌，我是认得的。那笼子里黑老瓜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，也会说话呢？” 众人听了都笑僵起来。一时只见丫鬟们来请用点心，贾母道：“ 吃了两杯酒倒也不饿，也罢，就拿了这里来，大家随便吃些吧。” 丫鬟便去抬了两张几来，又端了两个小捧盒，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两样。这盒内一样是藕粉桂糖糕，一样是松瓤鹅油卷，那盒内一样是一寸来大的小饺。贾母因问什么馅儿，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。贾母听了皱眉说：“ 这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？” 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，也不喜欢，应让薛姨妈吃。薛姨妈只捡了一块糕，贾母捡了一个卷子，只尝了一尝，剩的半个递于丫鬟了。刘姥姥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，便捡了一朵牡丹花样的，笑道：“ 我们那里最巧的姐儿们也不能搅出这么个纸的来，我又爱吃，我又舍不得，抱些家具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。” 众人都笑了。贾母道：“ 家具我送你一坛子，你先趁热吃这个吧。” 别人不过捡个人爱吃的一两点就罢了。刘姥姥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，且都做得小巧，不显盘堆的。她和板儿每样吃了些，就去了半盘子，剩的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盘与文官等吃去。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，大家哄她玩了一会儿，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，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，便也要佛手。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儿等不得，便哭了。众人忙把柚子与了板儿，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他才罢。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，又忽见这柚子又香又圆，更觉好玩，且当球踢着玩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当下贾母等吃过茶，又带了刘姥姥至栊翠庵来，妙玉忙接了进去。至院中见花木繁盛，贾母笑道：“ 到底是他们修行的人，没事常常修理，比别处越发好看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便往东禅堂来。妙玉笑往里让，贾母道：“ 我们才都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，冲了罪过，我们这里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一杯就去了。” 妙玉听了，忙去烹了茶来。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，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，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，捧与贾母。贾母道：“ 我不吃六安茶。” 妙玉笑说：“ 知道，这是老金梅。” 贾母接了，又问是什么水。妙玉笑回：“ 是旧年捐的雨水。 贾母便吃了半盏，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：“ 你尝尝这个茶。” 刘姥姥便一口吃尽，笑道：“ 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浓些更好了。” 贾母众人都笑起来，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。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二人随他出去，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，宝钗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掷向风炉上扇滚了水，另泡一壶茶，宝玉便走了进来，笑道：“ 偏你们吃梯几茶呢？” 二人都笑道：“ 你又赶了来辞茶吃，这里并没你的。” 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。妙玉忙命：“ 将那程瑶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吧。” 宝玉会意，知为刘姥姥吃了，他嫌脏不要了。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，一个旁边有一耳，杯上镌着“班袍甲”三个隶字，后有一行小真字是“晋王凯真碗”，又有“宋元丰五年四月，眉山苏轼建于密府”一行小字。妙玉便斟了一甲，递与宝钗。那一只形似钵而小，也有三个垂珠篆字，镌着“点西桥”。妙玉斟了一瓢与黛玉，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。宝玉笑道：“ 常言是法平等，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，我就是这个俗气了。” 妙玉道：“ 这是俗气，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气来呢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俗说随香入香，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变为俗气了。”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120节盘球整雕竹根的一个大海出来，笑道：“ 就剩了这一个，你可吃得了这一海？” 宝玉喜得忙道：“ 吃得了。” 妙玉笑道：“ 你虽吃得了，也没这些茶糟蹋，岂不闻一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应牛应骡了。你吃这一海，变成什么？” 说的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妙玉执壶指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，宝玉细细吃了，果觉清福无比，赞赏不绝。妙玉正色道：“ 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，赌你来了，我是不给你吃的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我深知道，我也不理你的情，只谢他二人便是了。” 妙玉听了方说：“ 这话明白。” 黛玉因问：“ 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 妙玉冷笑道：“ 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，供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。今年夏天才开了，我只吃过一回， 这是第二回了，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清福，如何吃的？ 黛玉知他天性怪癖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做，吃完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。宝玉和妙玉陪笑道：“那茶杯虽然脏了，白撂了岂不可惜？依我说，不如就给那品婆子吧，她卖了也可以度日，你倒可使得。”妙玉听了，想了一想，点头说道：“ 这也罢了，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，若我使过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。你要给他，我也不管你，只交给你，快拿了去吧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自然如此，你那里和他说话瘦瘦去，越发连你也脏了，只交于我就是了。”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，宝玉接了又道：“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叫几个小妖来和丽达接桶水来洗地，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 这更好了，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，别进门来。” 宝玉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便嗅着那杯，递与贾母房中小丫头拿着说：“明日刘姥姥家去，给她带去吧。”交代明白，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，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门，回身便将门闭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贾母因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，贾母坐上，两个婆子抬起，凤姐、李纨和众丫鬟婆子围随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，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，将攒盒散于众丫鬟们吃去，自己便也趁空歇着，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，又命她垂着腿吩咐她：“老太太那里有信，你就叫我。”说着也歪着睡着了。宝玉、湘云等看着丫鬟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热闹。一时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姥姥各处去逛，众人也都赶着取笑。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，刘姥姥道：“哎呀，这里还有个大庙呢。”说着便爬下磕头，众人笑弯了腰。刘姥姥道：“笑什么，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，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，都是这样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庙的名字。”众人笑道：“ 你认得这是什么庙？” 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：“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？”众人笑得拍手打脚，还要拿他取笑。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，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。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：“这里使不得。”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。那婆子指与地方，便乐得走开去歇息。那刘姥姥因喝了些酒，她脾气不与黄酒相宜，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，发可多喝了几碗茶，不免通泄起来，蹲了半日方完。急出厕来，酒被风惊，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觉得眼花头眩， 辨不出路径。四顾一望，皆是树木山石、楼台房舍，却不知哪一处是往哪里去的了，只得任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。即日到了房舍跟前，又找不着门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见一带竹篱。刘姥姥心中自忖道：这里也有扁豆架子。一面想，一面顺着花帐走了来，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。只见迎面忽有一带水池，只有七八尺宽，石头砌岸，里面碧流清水流往那边去了，上面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。刘姥姥便渡石过去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，转了两个弯子，只见有一房门。于是进了房门，只见迎面一个女孩满面含笑迎了出来。刘姥姥忙笑道： 姑娘们把我丢下来了，要我碰头碰到这里来。 说了，只觉那女孩不答，刘姥姥便赶来拉她的手，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，把头碰得生疼。细瞧了一瞧，原来是一幅画。刘姥姥自忖道： 原来画儿有这样活凸出来的。 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去摸，却是一色平的。点头叹了两声，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，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。刘姥姥先帘进去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，琴键平炉皆贴在墙上，锦笼纱罩精彩珠光，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，竟越发把眼花了。找门出去，哪里有门？左一架书，右一架屏。刚从屏后得了一门转去，只见他亲家母也从外面迎了进来。刘姥姥诧异，忙问道： 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，亏你找我来，哪一位姑娘带你进来的？ 他亲家只是笑不还言。刘姥姥笑道： 你好没见世面，见这园里的花好，你就没死没活带了一头。 他亲家也不答，便心下忽然想起， 常听大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，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呢吧。 说毕伸手一摸，再细一看，可不是，四面雕空紫檀板壁，将镜子嵌在中间。应说： 这已经拦住，如何走出去呢？ 一面说，一面只管用手摸。这镜子原是西洋机阔，可以开合，不易刘姥姥乱摸之间，奇力巧合，便撞开消息，掩过镜子，露出门来。刘姥姥又惊又喜，迈步出来，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。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醉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说歇歇，不成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后合的，朦胧着两眼，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。且说众人等他不见，反而见没了他姥姥，急得哭了。众人都笑道： 别是掉在茅厕里了，快叫人去瞧瞧。 一命两个婆子去找，回来说没有。众人各处搜寻不见，袭人多其道路， 是他醉了迷了路，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。这进了花帐子到后房门进去，虽然碰头，还有小丫头们知道，若不进花帐子，再往西南上去，若绕出去还好，若绕不出去，可够他绕回子好的。我且瞧瞧去。 一面想，一面回来， 进了怡红院便叫人，谁知那几个房子里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。袭人一直进了房门，转过几景格子，就听得憨吼如雷，忙进来，只闻见酒屁臭气，满屋一瞧，只见刘姥姥扎手捂脚的仰卧在床上。袭人这一惊不小，慌忙赶上来将他没死活的推醒。那刘姥姥惊醒，睁眼见了袭人，连忙爬起来道：“ 姑娘，我失错了，并没弄脏了床上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用手去掸。袭人恐惊动了人，被宝玉知道了，只向他摇手，不叫他说话。忙将鼎内住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，些许收拾收拾，所喜不曾呕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“ 不相干，有我呢，你随我出来。” 刘姥姥跟了袭人，出至小丫头们房中，命她坐了，向她说道：“ 你就说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。” 刘姥姥答应知道，又与她两碗茶吃，方觉酒醒了，应问道：“ 这是哪个小姐的绣房？这样精致，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。” 袭人微微笑道：“ 这个嘛，是宝二爷的卧室。” 那刘姥姥吓得不敢作声，袭人带她从前面出去，见了众人，只说她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带了她来的。众人都不理会，也就罢了。一时贾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摆晚饭。贾母因觉懒懒的，也不吃饭，便做了竹椅小场轿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凤姐儿等去吃饭。她姊妹方复进园来，要知端地。且听下回分解。